I 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啊，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两位在美国读高中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在美国读书的经历。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陈宇航同学，欢迎你，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陈宇航，我是来自美国佛罗里达海军学校的一名，它的全英文全名叫 Admiral Farragut Academy， 是一所军事化管理的高中，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为大学做准备的学术学校。 然后另外一位同学呢是王婉月，你好。 大家好，我是王婉月，我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 St. Joseph High School， 我们学校也是一个为大学预备的一个高中，然后我也是一名毕业生。 嗯，为什么叫为大学预备的学校呢？ 基础的叫学术性高中，但是也有一些就是纯粹的军校，主要看重的就只是军事化管理，每天的训练或者说什么。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不光是有每天的训练，还要同时在抓这个学术这一块，也要让我们正常的走这个考试制度来升大学。 嗯， 不是说我们大学就只能也去一个军校，或者说将来就在军队发展的那种。 哦，明白明白了。那宇航这个学校听上去特别有特点啊，也可能是很多男生会非常喜欢的这个类型，是吗？ 对， 当时选择这样一个学校是自己选的，还是这个老师或者家长帮忙推荐的？ 因为当时我爸妈也没有特别强迫我去哪个学校，我当时申请了好像是十几所学校，然后被十几所学校录取了。升高中的时候，我后来也是想去军校锻炼一下自己，觉得既然都去了，就去一个要求比较高的，然后看看自己能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 正好我爸也相当支持我做的这个决定。 嗯，可能对于男生来说，去一个军校锻炼，在中学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挺有挑战性的，因为毕竟你是第一次离开家，是吧？ 对， 又去到美国，同样又是一个这样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对，而且爸妈不能陪在身边嘛。 嗯，好，一会儿可以详细的给我们来说一下哈，自己在这个海军学校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和面临的这个挑战哈。婉月是这个高中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高中的特点，因为它是教会学校嘛，所以就是它是新的一种体验吧，也算是。 嗯，也是自己选择的吗？ 这个学校对，当时也是自己选择的，当时确实也是按照就是。因为它在康涅狄格州，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性高的一个州。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离耶鲁大学就20分钟的距离，所以就是学术氛围比较好，所以就当时就选择了这个高中。 嗯，也是之前去看过。 之前没有看过，就看过图片。 嗯， 然后觉得非常美，因为我们学校挺大的，就是有好几个橄榄球场。 嗯，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今天这两位嘉宾所在的学校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点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他们的一些经历呢，能够带给我们还没有去到美国读高中，或者是说对去美国读高中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说对于在海外读书到底是什么样子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呢，能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比较直观或者是比较感性的一些认识哈。首先我们来看看，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宇航所在的这个学校海军学校，如果是在高中的话，我们会想可能学业会比较紧张啊，那有那么多的时间再拿出来去学一些海军的课程，大概占了多少比例呢？它这个海军的训练的这种专业的课程和咱们的普通的这个基础课程， 是因为我是住宿嘛， 绝大多数的学校的学生都是住宿的，它方便它的军事化管理。我们穿的制服首先就是我们的校服，它其实是跟美国海军穿的是一模一样的制服，它叫做NSU， 也就是 Naval Service Uniform， 它是卡其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裤子，然后金腰带什么的。我们每天查服装就查得相当严，然后它会有比如说我们的 ribbon， 也就是我们的奖章，要戴在胸口口袋上衣跟铅笔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帽子不是贝雷，就是贝雷帽，是那种长条形的黑色的，然后那是普通学员的帽子，升官了之后会有不一样的。然后它会有一个船锚的标志，因为我们是海军，它会一个金色船锚的标志挂在几英尺几英寸的帽子的几英尺几英寸的那个地方，包括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件都要严格按照规定，然后皮鞋要刷得特别亮，然后甚至于我们为了保持自己整个人是很板正的一个姿态，会在上衣的边角挂两根叫 shirt stays， 也就是两根像皮筋一样的，一直拉到脚上，会把它拉得很笔直，这样就是随时都是很挺拔的一个姿态。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是只是简单的校服，但如果是跟学习的话，上课一天几乎是正常的课表安排，就是说我这一天还是从早上八点开始上课到下午，但我们放学比较早，三点半就放学了。但是在这期间就是说，因为也会估计到学生这个时间用来学习不太够，所以说老师会提前半个小时，七点半开始答疑，就是如果我们想有什么对哪节课的老师有问题，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问他。放学之后呢，依然留了半个小时，然后对于可能学习稍微有些吃力的同学呢，他留了晚上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是可以到学生中心去，有老师帮带着一起做作业啊，或者交流一下，完成一些叫做 project 的课程任务之类的。然后其他的时间就全都是 军训。 对，因为我们住宿也是相当的严，我们每天自己整理的内务啊，然后要查查完之后哪个房间合不合格，或在我们第一节课下，也就是大概九点左右的，就是八点四十五下课，五分钟休息，八点五十到九点十五是正常的一个就是集训时间，我们会从最开始新兵的时候转法，然后到个列队啊行进啊什么基础的东西训练完了之后，我们每年会有很多次叫阅兵仪式一样的，我们会在操场上会邀请家长来参观，然后或者说有上级视察的时候，因为我们属于第七军区，是佛罗里达第七军区，然后我们会就是进行一个阅兵的训练。 所以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军事化的训练，那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对于整个人的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很规整的或者说很系统完善的一个锻炼的过程。那婉月虽然不是在这样一个严格的学校里边，但是我刚才见到二位的时候都觉得两位其实比普通的高中生看上去要成熟一些，那应该是在这个读高中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锻炼吧，是不是跟刚去美国的时候自己感觉差别大吗？ 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成熟了很多，因为就是在美国一个人嘛，因为我和他也不太一样，他是住宿，我是住在就是寄宿家庭。其实我觉得就是寄宿家庭是留学生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就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就是他管你的衣食住行嘛，如果你的衣食住行都是就是不是很顺利的话，应该就是这三四年来也不会很开心。然后因为我是经历了三个住宿家庭，然后三个都各有各的风格，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也是挺大的。 都是一种锻炼是吗？ 都是锻炼，因为就是感觉在就是年龄还不算很大的时候就已经遇上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已经学会了怎么跟他们相处，所以我觉得以后在社会中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吧，就是 和别人交往甚至生活在一起。对 对， 就比住在普通的咱们学校的宿舍里更有挑战性，对吧？因为要跟既是当地人又是成年人，又是一个面对这种家庭复杂生活。 对，因为就是我们肯定从小就是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就是文化也不一样，然后可能交流起来 有的时候我们明白的事情他不太明白，然后他明白的事情我们不太明白，然后还有饮食上的差异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饮食反正我是待了3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适应那边的饮食，然后就经常自己去中国超市啊买一些调料啊或者是火锅底料，然后回家煮菜吃，然后或者是叫上3-2个同学，然后周末的时候到外面聚一聚。就如果要是总是在住家吃饭，就真的是很不习惯，所以就是饮食方面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的，就是让我也就是感受到了异国的这种吃饭的习俗， 然后拓展和锻炼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对对对对对。 有过矛盾吗？ 和住家吗？我第一个住家，反正是我一个月就搬走了，因为我当时15岁嘛，然后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惊讶，我没有想到他会让我在一个只有4平米的地下室里面，就是那就是我的卧室，我当时连箱子都打不开，然后我就只好把2个箱子摆在床底下，然后有什么需求再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反正也是体会到了就是美国不太相同的家庭，然后这种差异吧。然后我第二个住家 心酸， 对，真的心酸。第二个住家倒是还可以，他做饭非常好吃。然后但是他们家就是不接送。就是我当时是学校游泳队的嘛，然后从9月份一直训练到11月份，然后就10月份已经很冷了，每天从游泳那个就是那个俱乐部回家都要打 Uber。 这个第二个住家，但是第二个住家做饭真的很好吃。 所以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他会有感觉到让你感觉到很好的地方，或者是说有点不太习惯的地方。不过我看婉约过来的话，自己还是能体会到还是很感激的，或者是说很有收获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在这个整个的是3年吧，你们都是3年。 哦，我是3年， 我4年。其实他高中都应该是4年，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读完初中的话，是只上从高二开始上就可以了。我是觉得高中还是上完整，我就读满了4年。 整个的高中压力大吗？还是说比较舒服？ 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压力大的，因为老师上课可能也听不太明白，尤其是像生物啊，像就是历史政治之类的东西，它会很麻烦。 对，因为有很多专有的名词是吧？ 对，而且老师留的作业什么的，上网查很多东西，自己读很多遍他那个课件。然后后来语言适应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可以跟老师聊得很开。然后关系好了之后也可以去经常找他玩什么的，但不说找他玩吧，反正就课业压力就小了。然后最难适应的还是这个军校的这些制度。包括我们有什么事情该找谁，因为我们学生里也是分出很多层级的，他会明文规定你要完成哪些任务可以晋升一级。我们从最低一级的这个 Seaman Recruit， 也就是新兵开始，可以一直升到他是 Master Chief Petty Officer， 也就是说就是高级的学生军官。但是这个呢， 中间有多少级？ 中间有10级左右。 哦，这么多。 但是这只是就是就算升到这个级别也仅仅是兵而不是官。官的话本身还要再有10级，然后达到特殊的要求可以从这一列兵的军衔制度晋升到官的军衔制度。 你后来到毕业的时候是什么级别？ 我到毕业的时候也就升了4级还是5级的样子。 哦，可以了。是不是比较难？每升一级都很难。 也是因为没有太努力去争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不能代表整个人的成绩，对吧？ 对，因为有一些人是喜欢参加多一点课余活动啊，多跟朋友玩一玩，或者多在学习上可能稍微再努力一点。而另一些人他会比较看重这个军队的，可能他大学也想去军校，或者将来就想参军的这种，他会很重视这个官衔，或者说就是往这个军队的体制里多走一走。 嗯，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课程，或者说什么样的训练或者项目啊，让你觉得很有特色，或者说让自己感觉很愉快的？ 最重点的就是叫帆船课。 嗯， 因为我们是海军学校，我进校的时候，司令讲话的时候就说我们是海军学校，你们毕业之前起码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出海的能力，所以帆船证是一定要拿到的。 一个人单独出海的能力？ 对，每个人都要求有，每一个毕业的学生都必须要有独自出海的能力。 帆船证就是国家正规的？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包括潜水、飞行，都是正规的那个考下来的证书，就是全美吧，不说全世界，起码全美是通用的。 嗯嗯。 然后我们就从基础的怎么组装帆船，怎么拆卸帆船，然后它的每一个零件叫什么。然后包括从我强拉着学长带我出海，然后就是风向怎么看，然后帆要往哪边转，一点点的学。但是这个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那一片海域就是我们学校自己的，他自己的一片海域，对，就专门用来给我们上课的地方。 所以最后拿到这个证了吗？ 我拿到了。对，拿不到是毕不了业的。然后还有很多像飞行课，飞行课是因为飞行确实比较难一些，然后他会要求上三个阶段的课，是 Aviation 1到 Aviation 3，最后还要要求自己在飞机上有多少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他会从基础的航空理论，然后也是从自己做飞机模型，甚至于我们学校自己有三套模拟驾驶飞机的这个机械，就在我们的飞行教室里。然后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读这门课，因为我想到要上这门课的时候已经是11年级了，两年不够我拿下这个飞行执照，所以就没有继续上这课。 学了一点点是吗？ 学了一点点。 嗯，其实哎，在你们这个海军学校里还有这个空军的内容了， 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海上救援， 包括这个也像是航母上的空军之类的，它会都要求有，就军种也是互相有关联的嘛。 嗯，所以这个不属于必修课。 这个不是必修课。 嗯嗯。 但是一个很热门的选修。其实我们必修课很少，我好像一共就每年可能就有三门必修课还是四门必修课。 嗯。 这样其他的课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所以到12年级的时候，我因为我想将来所以我选了金融，我选了这个美国政府，我选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然后我选了 AP 的心理和 AP 的统计，这些课。 所以你将来的目标在之前就有设定，可能将来就不是去一个这种海军专业的大学。 对， 所以 而且很多比较厉害的比较优秀的海军大学，它是要求美国公民身份的。 嗯， 我们可能参加一个高中的军校，这个还是没问题 OK 的。 嗯， 但是如果要到一个大学的军校，我们的身份保密级别还不太够。 嗯，其实已经挺有意思了，他在高中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可以去上课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机会，我觉得大概能感受一下哈，在美国的这个军队里边的整个一个氛围，差不多就是按照这个规制来的， 几乎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从海军上退役下来的老兵。 刚才我们说到婉月所在的学校也是挺有特点的，是一所教会学校。那这样的学校其实跟我们在国内读高中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到这边之后，整个的这种学习和课程设置上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我们也是有必修课的，然后宗教就是一门必修课。一开始来学校的时候确实也是不适应，因为在国内就是大家坐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老师走班，但是在美国就是老师在一个教室里，然后学生走班。然后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历史课是一个很难的课，然后前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是比较难熬的，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不太能听得懂，然后考试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蛮难的。 影响成绩吗？ 影响啊，我第一个 就是小考，就是历史的小考，我拿了零分，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好了。 怎么会这么夸张呢？ 因为我们历史老师真的就是他是和其他老师不太一样，他不喜欢给学生笔记，他上课就是那种天南海北的讲， 哦，就讲， 然后 回来也没有依据。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问那些学长学姐，让他们提供我一些他们以前的笔记，或者是我就一直缠着那个历史老师，让他再给我讲一讲，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成绩就上去了，然后也慢慢能听得懂老师到底在讲什么了。 嗯，其实是一个过程而已。 对 对，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 你们这个学校当时你去选择它是看中了它哪些，就是你感觉到很有优势的或者很有特色的这个学校？ 就是首先我们学校 环 对环境就是特别好，因为它就是在一个小城镇里面，所以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学校人不少，就每个年级大概200多名学生，一共是800-900个人吧。其次是我们学校就是比较注重运动，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每天上学的时间是从早8点到下午2点，其实就是放了学时间还是很多的，你可以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呀，然后俱乐部，然后还有运动体育的这种项目等等。然后我自己也是，我10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数学社还有游泳队，然后11年级我是也是参加了数学社，然后还有那个网球社。我觉得真的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是感觉自己终于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 特别喜欢数学是吗？ 对，我数学还算是还可以，然后我打算大学可能也会修数学或者是化学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没有老师和学校的安排没有把你的时间占满，而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自己去特别去专注自己擅长和喜欢的科目？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学业不是特别的重，像数学社我也是我做了3年，然后最后终于做了社长。数学社它就是每周一和三我们会聚在一起，大家一起练习数学题目，然后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我们会去我们这个城镇的一个学校里参加数学比赛。 真不错，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业余爱好，很多很多孩子对学数学还挺头疼的，反倒成了一个兴趣社团。 对，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厌恶数学的，就是像理科，我在国内的时候我除了比较喜欢英语，其他的就是课 英语也不是理科好吗？ 对，但是我就是在国内就是在国内和在国外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是在国外我觉得我的化学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然后数学也突然就变成了我喜欢的科目。 天哪，这大反转啊。 对，因为就是在 来源于哪里， 美国就是化学课你就是有很多自己动手就是做实验的这种经历，因为我本人就是特别喜欢动手，我当时上了1年就是荣誉课程的化学，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老师，对，我就 AP 课我也跟着他一起上了，然后 AP 课其实还是蛮难的，但是这个老师就是为我们以后做准备，他就让我们每周都要至少做一个实验，然后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完整的实验报告交给他，就是在忙中找到了乐趣。 化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不再是几十个人看台上老师在投影仪做一个实验，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份自己的实验材料。 其实我对学化学的印象呢，就是需要记的东西特别多，那需要背的东西特别多，原因就在于可能我们要把这些结论背出来，而不是通过实验操作出来，所以好多时候就变成了很枯燥的记忆。 元素周期表还是很难受的，都是英文而且是这样。 对，就是在美国是通过实验然后来把这些东西就是慢慢的就在自己的脑中。 我觉得你对学科的这种认知和变化还是挺神奇的，从讨厌的学科变成了最爱的学科。 对， 所以老师和这个课程的形式很重要。 对，因为就是在国内 每天就是刷题刷题刷题，然后在 尤其是数学， 对对对，然后在美国的话就是其实老师也不会说你们这个作业必须得完成，明天我一定会检查，然后要给你们判分什么的。就是其实你听懂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刷不刷题其实美国老师真的不是很看重，他就是看重你有没有接受，就是有没有真正的弄懂这个东西。 嗯，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不管是学科里边的特色哈，学校里边的这个学习的形式，还有这个学校的特色和课程，以及两位在这个美国读高中自己的这个锻炼和提高，都觉得非常的惊喜吧，或者说非常的变化真的很大，也希望能带给我们不管是不是要出去读书哈，带给我们同学在学习方法上或者说这个整个的思考方式上新的点和方向哈。好，这期节目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同学，谢谢宇昂和婉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来收听。好，明天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